叫上家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9号，指挥家谭丽华将执棒北京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带来过年了新春音乐会，将演奏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南国玫瑰圆舞曲等经典圆舞曲，以及春节序曲、云南随响、火把节等中国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小提琴家朱丹将演奏李宾阳《空中花园》和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创作的《中国花鼓》。本月11号，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将登台国家大剧，带来《迎春颂》音乐会，《琵琶语》《茉莉花》《百鸟朝凤》等丝竹管弦将与观众产生欢快的共鸣。北京京剧院将于本月11号在长安大戏院举办一场义演，为基层演员陈宇身患白血病的母亲募款。义演将在本月5号开票。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蹈团带来的舞剧《卡门》将于本月12号到13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本月17号到21号春节期间，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将燃情登台国家大剧，带来充满能量与激情的踢踏舞剧《凯尔特传说》。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爱尔兰康尼马拉地区的绿色山林，舞者热情洋溢的舞步和100%的现场演奏能瞬间勾起观众对翡翠绿岛爱尔兰的无限遐想。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随着春节的临近，京东物流进入了春节也送货的运营模式。记者从京东物流了解到，春节期间京东物流将覆盖全国近300个城市、上千个核心区县，支撑人们在春节采购年货时的绝大部分购物需求。在时效方面，京东物流限时达、精准达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5个核心城市保持正常运营。阿里旗下盒马宣布，春节前在北京将再连开3家门店，加上新开门店，春节前北京已经有8家门店。春节期间，盒马北京所有门店都不会打烊，还提供 APP 下单最快30分钟送达的服务。今年将有30家盒马门店在本市开张，覆盖北京主城区。为进一步方便患儿家长就近选择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市卫生计生委会同首都之窗网站制作了儿科诊疗服务机构地图，为市民提供更加直观便捷的查询服务。此次纳入地图的医疗机构共有149家。昨天，市交通委联合市公安交管局、市经济信息委发布《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能力评估内容与方法试行》和《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封闭测试场的技术要求试行》两份文件，通过评估的车辆将有资格进行上路测试。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存量房屋交易行为，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交易纠纷，加强合同示范文本管理，新修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示范文本》昨天发布，自今年4月15号开始实施。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尽管明天白天扩散条件有所下降，但空气质量依然能保持在良好的水平。天气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只是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零下9度上下，明天早晨出门天气感觉寒冷，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 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 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 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较适于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9度到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北方昆曲剧院特约播出。昆曲《赵氏孤儿》将于2月12号、13号在保利剧院隆重上演。这是北方昆曲剧院首次以昆曲的形式演绎这部名扬中外的经典名作。昆曲《赵氏孤儿》由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良领衔主演，邀您共同感受昆曲的腔调和韵味，唤醒老故事里的道和义，名存史册，留与后人讲。订票热线4006-228-228，永乐票务官网、保利剧院官网均可网上购票，快点行动吧。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赵爽。当然呢，观看啊，或者是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2018春节联欢晚饭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一场京味十足的爱心贺岁喜剧，2月9号到3月4号北京西区剧场爆笑上演。春节联欢晚饭，让您的春节欢乐不一样。当然还有一份奖品哈，是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提供的春之声新春打击乐音乐会演出门票4张，2月20号大年初五的下午，雷锋打击乐团邀您来国图艺术中心体会打击乐带来的独特魅力，热闹红火过春节。参与方式呢，还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演艺群英会876哈，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标注春节联欢晚饭或者是雷锋打击乐团，加上您的关注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曾经的你和现在的你，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你？帅气和丑陋，难道比一颗相濡以沫的真心还重要吗？自己做了那么多改变，但是自己的初心并没有改变，为什么曾经的爱人不能接受自己呢？小柯剧场新剧《我变了，我没变》正在上演。故事发生在足够远而又不太远的未来，当面目全非的昔日恋人和充满套路程序的帅气机器人站在你面前，你会做出什么选择？这部剧有好听的音乐，有看似脑洞大开却发人深省的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感受岁月流逝中的变与不变。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是介绍一部音乐剧《我变了，我没变》。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几位嘉宾。我们请出这部剧的制作人谢秋，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秋。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几位主演哈，我们先来请出苏涵，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涵。 哎，再来请出王美义，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王美义。 还有桑可周，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演员桑可周。 对，这个听这名字呀，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绕哈。我变了，我没变，你到底是变了还是没有变呢？先来说一说这个名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哈。我们先来请这个谢老师说一说吧。 啊，这部剧是我们三个系列当中的未来系列的第一部，叫我变了我没变。 嗯， 那么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呢，第一是跟剧情有关系。第二个呢是小柯老师曾经创作了这么一首歌叫我变了我没变，然后所以写未来系列的戏。 嗯，就其实他是说未来的，那未来呢其实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变化啊，可能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也许呢你从原来的这个年轻气盛啊变得越来越中庸老道啊，或者是您在这个外貌上面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没变的又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部剧有意思了哈，在探讨一些哎感觉很深奥的东西。我们问问几位主演吧，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下哈，就第一反应是想到了什么呢？先问问这个苏涵，你是说我宝宝还小是吗？ 嗯，对，我想说我变了我没变，首先我是先知道这歌的，然后我根据剧情啊，根据自己想象的，我觉得我变了的是什么呢？就样貌啊，年龄啊，阅历啊都会有变化，但是我的心理啊，包括我的初心我是没变的。然后我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我没变的是我对爱人的忠贞 啊。 好吧， 好，一会儿呢我们就来慢慢的揭开这部剧的神秘的面纱哈。其实这个剧写的我觉得是挺有脑洞的一部剧，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很有想象空间的一些事情哈，一会儿咱们再来慢慢的揭示。再问问美义吧。 嗯， 就是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想到了，他刚才都已经说完了。 哦，你也是觉得有一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吗？你不会觉得这个名字很绕吗？ 我刚开始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可能还没来到小柯剧场之前，就听过这首小柯老师写的这首歌。 嗯， 然后我们这部戏《我变了，我没变》，就是不管是我的样子可能会改变，但是我的心对爱人的那种执着可能一直都不会改变。 嗯。反正我觉得越说可能大家越好奇了哈，然后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两位主角深深相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哈来观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情况。这视频呢可以在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平台上面哈搜索演艺群会，就可以看看这个两位是刚刚松开手哈。我们再来问问可周，你是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什么感觉呢？ 其实我觉得他和苏涵说一样嘛，就是最早它只是一首歌嘛。 嗯。 这个歌的歌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它没有标点符号。 啊、哦。 就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无论是从这个歌的本身去讲，歌词，我想大家可以去查这首歌啊，就是从歌词里边去听，还是从我们这个戏里边去讲。 嗯。 你到底是会在我变了和我没变之间，包括最后到底应该加一个什么样的标点符号，我觉得都是值得，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哈。 哎，对， 我们现在听到的呢就是这首小柯老师创作的我变了我没变哈，也是这个音乐剧的主题曲。 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的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你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不问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北京时间的20: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会。今天我们来介绍一部小柯剧场的全新的音乐剧哈，我变了我没变。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它的同名主题曲哈。其实这首歌应该是在2015年就已经有了是吧？本身我觉得可能是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去做这种主题是吗？谢秋老师， 当时是 咱们可以离话筒近一下， 平台然后写的一首歌曲 就是当时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 对对对， 然后来阐释， 应该是命题 命题。我听到这里面好多这个词都是关于初心呐、然后关于一些就是没有改变的东西，虽然说它叫我变了，但是其实里面讲了更多的是可能没有改变的一些事情是吗？ 我觉得我变了是应该是指的是我们的生活以及生活方式以及这个社会的改变，那么没变的呢是我们的初心以及我们对这个感情吧这个。 其实我想问问几位啊，就是这些年你们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咱们这回从可周开始说吧。 最 刚才要加标点符号那个。 哎，对对对，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变胖了。这个 什么？ 对， 这我的 好意思说吗？大王 的，胖了十几斤，近半年吧。 我的天哪，你胖了十几斤还是现在这样？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或者一直播平台看一下哈，我们现场。说真的，除了这女主角之外，全场最瘦的肯定是你了。 谢谢。但是这不，所以你看，所以这个题目又提到了，就是我变了，我没变，就跟自己比嘛，是吧？ 倒也是， 对，确实是胖了。再有可能就是这个，成熟了。或许成熟了吧，就是或许有一些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可能更平滑了，没有之前的那么多的一些很刻薄的一些之前的那种想法了，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对，就是其实刚才可柔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就是说跟自己比是吧，虽然他现在也很瘦，但跟自己比呢可能是有一些变化，这就算是变了是吧？ Okay. 好，那我们再问问这个美意哈，不要说自己变胖了，我求求你了。 我觉得我比几年前变好看了。 咱排练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因为我从小我爸爸妈妈然后就教我跟我说就是别人如果对你一倍的好，你要加倍的对别人好，所以说我的初心一直都没有改变，包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些就是在我心里都一直都不会变。 对，而且其实随着岁月的流逝哈，尤其可能一些女孩有了自己的对世界的一种判断或者说看法之后，可能她的眼神当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味道也是不一样了，这就可能是所谓的这个女人味儿吧。真的我觉得今年见到你比去年还要美，真的我们再问问这个苏涵，刚才一万点伤害， 我说我变胖了你们信吗？ 那你瘦的时候什么样呢？ 我没带照片，确实有瘦的时候，确实是。 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看到几张照片，我以为是 PS， 然后看起来还挺瘦的。 那看起来是吧？我刚你是这么回事，就是变了没变，我是跟自己比较啊。咱胖瘦不说，我觉得我可能是脾气变好了。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以前对事情就是好多事情抉择，包括对一些事情看法可能会有些偏激。然后在 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像是这方面我变得更好一些。 嗯，年少轻狂，年轻气盛嘛。 对，会有， 对吧？一会儿咱们也聊一聊哈，就是剧里面其实也真的是随着岁月的改变，有很多事情变了，但是有一些事情真的就没有变哈。 嗯、 谢秋老师呢？ 哎呀，这个太多了， 太多了。 嗯，这几年呢，就近五年吧，角色变了。 嗯 嗯，首先妻子， 嗯， 妈妈， 对， 嗯， 这个对于女人来说是很大的改变了。 对对对，近五年吧。 嗯，好，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剧我变了，我没变。其实刚才说了是一个脑洞挺大的故事，就说起脑洞挺大的故事呢，它是未来三部曲之一。那未来肯定不能说像现在一样这样平平常常的哈，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复杂了。我们来请谢秋老师大概给我们描述一下，就这个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里面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故事大概讲足够远又不够远的未来。这样 不太远 不太远的未来，对对对，不太远的未来。那么未来我们是不知道的，那么我们也是就是想象当中然后创作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边主要有一些就是未来人工智能时代，那么会有一些机器人由机器人统治了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个人类呢怎么又去虐待这个机器人。那么主要是小柯老师呢，他在创作当中呢，他就是用真的演员来饰演这个机器人。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观众呢就能感受到这个怎么能够是机器人和人类的这些区别。然后我们也在服装和舞美上下了一些功夫这次。 对，我觉得这个题在舞台上面是比较难把握的，因为可能原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好莱坞大片儿、确实是演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对决，就是人先把机器人给制造出来了，后来你发现搞不定它了，它活了，然后它比你还聪明，是吧？所以呢，它就开始跟你这个之间有一些对决。但这个如果说拿影视来表现的话，其实比较容易哈。 对对对。 可是这次把它表现在舞台上面。应该很有难度吧？ 对，这次呢我们是用就是真人来饰演的机器人，那么观众可能更直观的去感受这个真人饰演的机器人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当中有一段戏是这个就是人来虐待这个机器人， 跟他打架， 对对对，虐待机器人的时候，那么观众可能会更直观的感受这个剧情。真人来饰演。 其实我还挺好奇的，那真人饰演机器人是他身上要穿一些这个比较钢制的或者铁皮的 金属质感的服装。 所以这个会在舞台上面真的非常近距离的给大家呈现一幅未来的场景。 对对对，那我们就问一问饰演机器人的可舟。 这个有一段被人类祸害的这段戏码哈。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我们这个戏的主题，这个主题是讲未来，讲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等等，但是我觉得像秋姐说的，她说为什么秋姐一直在说这个，我们是让演员去真人去饰演机器人，能给观众更直接的一种感受，是因为最终我们讨论的还是人，包括现在好多人对未来人工智能恐惧，大部分可能都来源于他会不会有自己的思维，他会不会产生依赖，他会不会依赖我们，我们会不会依赖他，我们之间会不会产生感情，我们会不会有自己的，他会不会有自己的这个意识，可能都是这些。然后我们在舞台上表现的时候呢，可能就跟影视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我们就是真人往那儿站，我告诉你我是机器人，但是你看见的就是个人，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错乱的一种感觉，你就会感觉我认为你就是人，所以我当我下手打你的时候，我到底是在打一个人还是打机器人？同时我们在这个机器人角色当中，可能也同样会有机器人还手的时候，你作为人类，我也会判断那他到底是机器人还是人类？所以这个是很直观的，比电影更直观，因为电影可能让人一转脸什么的，你自己就会清楚他不是人类，他就是个机器人，你的这种感情不会那么。感受的不会那么深，不会那么直接啊。 对，其实这是一个命题哈，就是说在未来的 某一天，也许真的机器人它当它有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时候，它会跟人类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朋友在闲暇或者在业余时间都会去想的。就现在这个电脑这么聪明，是吧？你去跟电脑人机对话都已经开始成为可能了，然后机器人已经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了，做家务、扫地，然后帮你解锁手机等等吧。那未来有一天，它会不会像人类一样拥有自己的思维？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想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吧，是吧？我再问问这个男主角啊，苏涵，据说你的身体当中是藏着一个特别帅的一个灵魂， 对， 是吧？ 是这样，没错。 哎，但是呢，这个你在舞台上呈现的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反，就是外貌上面哈比较反面的这样一个角色。 没事，您直说就行， 就是我自己。 开玩笑，开玩笑。 外貌上面那个不那么帅气的一个人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大概把这个整个的剧情和这个反转的过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简单说一下，我先说，您刚才就别不好意思说，我都已经进行过一轮自我否定了，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们之前的剧情介绍是说一个丑陋的胖老板，刚才我听咱们这介绍都已经变成了面目全非的一个，我说这个我就有点啊，是吧？是怎么回事呢？我是一卖机器人的， 嗯， 视财如命， 嗯， 我在卖机器人的过程中被一个黑客就是进行了攻击， 嗯， 机器人开始暴动，把我打成了脑死亡， 嗯。 然后呢，刚刚那个饰演机器人的这个可征呢，他就是仿照，他本来也是一个原型，是也是个人， 嗯， 啊，他是一个人，然后他是脑死亡， 啊， 他就霍金， 渐 冻症，然后他我们两个这不就可以组合到一起去了吗？ 嗯， 然后他为什么是机器人呢？就是在他脑死亡的过程中，他签了一个协议，就是说可以根据我以前的样子做一个机器人， 嗯， 结果当机器人出现了，和这个我的脑子里是原来的他的这个丑陋的我出现的时候。我的爱人该怎么抉择？ 嗯， 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又给大家了一个命题哈， 对， 就是说，灵魂还是那个当年哈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灵魂， 对， 可是当他的样子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的时候，你还会去爱他吗？这个命题也是打一个问号。咱们在下半段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聊聊剧情，聊一聊几位对于这样的一个命题的理解。那现在呢，因为它是一个音乐剧哈，肯定音乐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我们现在来这个收听一首歌，叫做《白塔寺下宫门口》。这个是自从我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就一直在单曲循环，已经单曲循环了差不多一整天的一首歌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有特点。一会儿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创作的背景哈。 这一个孩子要往哪儿去呢？你几点回？不要太盏灯在门口为谁呢？为了那个人能够笑着经过你的门前，说不要留得太久，快走吧，也许很难再看见燕儿归巢。青青的葡萄早已不见了，再没有地方去采摘酸酸闭着眼的味道，仿佛变得越来越遥远，可那些话怎么说也说不完。灯儿渐渐点燃，就如那个夏天，曾经的房间屋后人影串串。仿佛离得越来越遥远，可那些痕迹怎么越来越明显。当我们日子过得热，酸酸闭着眼的味道，仿佛变

可舟，欢迎可舟。 大家好，我是演员桑可舟。 对，刚才咱们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啊，就落在了刚才苏涵说到的自己面目全非上面哈、 对，没错、 对，就不是那个人了，对吧？ 对， 所以这个女主角要面临着重新的抉择。 对，要重新接受一个她从来没有爱过的人。 是吧？ 对， 但是从来没有爱过，是因为这个外貌没有爱过。 对，他只是外貌，因为他的灵魂啊，包括他的脑子都换进去了嘛。 嗯， 这个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只能说是，灵魂啊，可能以前的事儿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壳里，可能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变化，对，挑战算是。 对，而且原来面对的应该是长相像这个 阳光帅气的可舟， 像可舟这样的啊，然后后来呢，就是突然当苏涵， 面目全非的苏涵， 这种憨憨的啊，这样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男孩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抉择？ 对， 对吧？所以这也是我变了，我没变的一个核心所在，是吗？就其实他没变的是灵魂，但变了的是外貌。 对，这只是其中一个变了和没变。 嗯，好，其中一个是吧？那还有什么变了跟没变呢？ 声音变了。 嗨，这个都不算。 说话调儿都变了， 都面目全非了，声音还能是原来的吗？ 不是调儿， 调儿不是 山东话 啊。 就 里面会有一些方言，是吧？ 对，就是这个人，就是已经是完全的，对于女主角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 对，陌生人， 陌生人，就完全陌生人。生活不是不能说生活习惯，只能说是。由于他的样子变了，他的体重啊什么都变了，他的生活习惯也会有不同。 嗯， 模样是一方面，然后声音是一方面，可能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也是一方面。毕竟瘫痪了那么多年，起来了可能会有一些习惯上的改变，他都要重新适应。 嗯， 对，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吧，只能那么说，对吧？ 嗯，就是你们在演这部剧之余哈，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就是自己的恋人，或者说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有一天他。其实他还是那个他，但是呢，他的样子、他的声音，或者说，你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些昔日的影子了，你会觉得自己还会爱他吗？我们先问女孩吧，因为这个命题本身在剧里面就是抛给您的，对吧？ 因为就是我们当时聊剧本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我们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真的你爱的那个人，他就是除。他的脑子还是他的脑子，但是他其他的都变了，你会不会接受？然后我们问了好多好多人，然后他们都说，如果我爱的这个人是谁谁谁，我可能不会接受。但是好像大部分人都说不。我当时因为我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想去试着接受，但是我听了大家的想法之后，而且我再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件事情的话，你想一想，我跟苏涵，他的手，就我以前拉的他的手，很小的一只手，但是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放在我面前，我确实是想，这是他吗？ 嗯， 就是好像真的不是那个我爱的人。 所以这个爱到底是爱他的什么？其实很多人都说哈，我爱他是爱他那个有趣的灵魂，不是他的外貌。 嗯， 可是当有一天这个外貌真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选吴彦祖。 来，可舟，你说说吧，就说如果这个命题抛给你的话，你会怎么去选择呢？ 就看怎么理解这个爱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问题，就是，首先我觉得应该去想办法，在这个它变化之前啊，发生之前，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它，不要让它有变化。 嗯， 就是比方说外貌的这个变化之类，你比方说这个属于这个事故了。 你看我干嘛？ 这就是如果变成这样的话，是吧？啊， 说现在这样的外貌改变已经不是故事了啊， 对对对， 是一个事故了。 另外，如果要是说真的就被迫发生了，那我觉得反正要我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这个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是对爱的一种理解吧。当然会有一些不习惯，但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也会不习惯吧。就是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比方说爱情的话啊，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本身也都是互相习惯的一个过程，那不就重新再来吗？因为起码他还有我们在一起的美好的记忆，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嗯， 是不是说了一堆空话？我就感觉， 我觉得可能不是绝对的吧，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不了，谁都不能绝对的说我会不会接受，会不会？ 因为我想说，是因为咱们之前探讨过，说是到底会接受什么？因为我想的就是，爱一个人是爱他的整体，可能不只是有趣的灵魂，可能也会加上他的外貌，就是。 就这一个人摆在你面前，因为你是他是他，所以说你才会喜欢他。 嗯， 如果他有一点变了，可能你都会有一些偏移。 对，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对，因为我们说啊，就虽然很多人都是喜欢帅哥美女，但可是真正在选择生活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不一定谁长得好看我就一定选谁。 对， 很多人比如说选男孩作为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他会选我喜欢一些有安全感的长相，或者说憨憨的呀，或者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咱们平常说的恋爱的时候我第一眼看上去那种一见钟情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会有区别。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走进剧场去看这部剧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思索。 对， 就是你曾经喜欢哇那个树荫下穿着白衬衫的他，但是现在呢那件白衬衫肯定也穿不进去了，是吧？也不是那个人了，你还会喜欢那个他吗？是吧？谢秋老师呢？刚才看您一直在这个，感觉是有话说哈。作为一个不能说过来人吧，但至少您经历的肯定要比在座的三位要多一些，是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每个时期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嗯， 那你比如说你20岁的时候，你关注的肯定是他的外貌， 嗯， 对吧？ 嗯、 那么恋人嘛。初期肯定是关注的是外貌，那么当你结婚生活以后，那么你肯定更关注的是两个人在一起适合不适合，适应不适应，那么更关心的可能是他的灵魂，或者是双方的喜好等等这些，那么可能到更比如40岁再往后，那么可能更关注的是你是我的亲人，这样子的一个关注点。所以说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 事实，对对对，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你看过来人就不一样嘛，就把这个阶段也给分出来了。对，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假设的命题啊，就是说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你到底喜欢身边的这个人什么，对吧？刚才咱们说的是剧情方面的一些东西哈，当然这是一部音乐剧，音乐剧必须是离不开音乐的，对吧？美艺在里面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刚才二位一个是机器人，还有一个是这个原来机器人店的老板，是吧？美艺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一个坚强的女汉子。 女汉子职业呢？ 职业她之前是一个大夫，然后后来因为被机器人代替了，所以说下岗了。然后所以我去卖他是我的老板，我去卖机器人。其实我刚开始是见过他的 啊， 他就很烦我， 对，很讨厌他，然后他又是我的 他老说他欺负 啊。那在剧中这个音乐创作方面可能就不太好创作了呀，因为很多音乐剧它可能中间的很多情节都是特别的美好啊，或者说这个怎么说呢，至少说是让人欣喜的一些情节啊，但我觉得这个剧听起来感觉是一堆欢喜冤家，还有一堆的这个悲欢离合啊，所以这个里面几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没有合作的歌曲呢？给我们现场来一段，给大家听一下那种感觉，一个机器人，一个下岗的女医生和一个变了的面目全非的机器人店的老板。 我们有一首我们三个人一起唱的歌， 对，那是我们女主角在抉择我们两个到底该爱谁， 该选谁， 对， 嗯， 是这样的一个情节下唱的歌， 该选机器人 叫不应该爱上他 啊。那这个他到底是指的是哪个他呢？ 对，这个他其实是两个 好干 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应该算是高潮的一个段落了，因为要抉择了嘛， 嗯， 对吧？ 对， 哎，那咱们来一小段哈，咱们听一听， 合着起吧。 好的。 不应该爱上他啊。 我的爱情在哪里？成那璀璨满天的烟花，我应该爱上他， 该爱上他， 走上孤独的天涯。我的爱情在哪里？ 该爱上他， 像断线的风筝在坠落前飞翔。我应该爱上他， 应该爱上他， 祝福我深爱的人啊。 哇，我觉得听了歌声倒是都可以爱一下的。真的，就我觉得这个歌声非常的迷人啊。刚才听这一段歌曲的时候我就在想，可周作为机器人，你后来真的爱上了对方吗？还是说只是套路？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对， 太对了，您说到点儿上了。这个，因为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从第一场演到现在，大概演了有多少场我不知道啊。 二场。 其实我们几乎每场都在改戏。 嗯， 就是因为我们。总认为不够完美，我们一直在改，有的时候删，有的时候加，前一阵子我们改了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地方， 嗯、 就是说，这个机器人是不是应该是有这个感情， 嗯、 应该是对他产生了这个依赖，因为说白了，机器人只是接到一个指令嘛，去所谓的爱他套路他， 对， 所有机器人套路人类的时候，都有一个很标志的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看戏可能就会知道，就是说去降服人类啊， 嗯、 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这个版本啊，我们现在目前演的这个版本，其实我这个机器人是动了一定的心的，但是仍然无法去要严格去遵守系统的设定。系统让你不要再去想这个套路它的时候，还是只能退出，永久的关闭。只能是 执行指令嘛， 对，执行指令嘛，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又可以思考的一个点了， 对， 就是说，女主角毕竟是要抉择了，就证明这个机器人其实已经给女主角的身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嗯， 对。但是可能对于机器人来说，从最开始到至少说发展到这个高潮的阶段，它都是一些套路，就咱们说的程序的设定，所以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又会去想了，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很多电视剧《恋爱先生》是吧，还有包括之前一些电影都在有这样的一些让你反思的地方，就是哎，当这个人你喜欢霸道总裁，他出现霸道总裁范儿在你身旁，然后你喜欢这个暖男，他变成一个暖男在你身旁，你是爱上他了，但是他有没有爱上你呢？我觉得这个是好，怎么说呢，按照现在的网络用语来说叫不明觉厉啊，就是一个感觉是很就深深的去思考，感觉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吧？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在剧当中也不一定非要给出答案嘛，现在虽然修改了剧本，但是也没有给大家答案是吗？ 对，其实我们这个戏的结尾有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开放的， 嗯，就是你自己去想到底有没有爱上他。 对， 嗯，哎，这个剧还有其他的一些演员啊也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再来请制作人来聊一聊其他的演员都是谁，然后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哈。 我们的副导演王德志， 嗯， 他扮演的是一个院长，医院的院长，那也就是 开除他的那个院长是吗？ 王美一的老板，嗯，对对对，他是一个私立医院的老板， 嗯，被副导演开除你也可以，没关系了， 对。 但是当机器人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他还是需要这个人类的医生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 然后呢，饰演王德志妻子的是多多， 嗯， 多多赵文多。他饰演的是一个女科学家，那么女科学家呢，就是给他俩 做手术的 换大脑和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女科学家。 嗯， 当然这个问题呢，会产生一系列的，比如说伦理道德的问题。 嗯， 那比如说你到底该不该换？那么换了以后，家属能不能接受？在家属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换了。当家属看到面目全非的。 目前非的男主角 的时候，能不能心理上去接受 啊， 嗯？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些饰演机器人的，那还有我们的那个大川， 嗯， 孙葛川演，他饰演的是一个 科学怪人。 那么以前我们见到大川，比如说饰演的是李德辉，稳稳幸福的李德辉，然后还有那个保安，然后还有万万不能里边的。那个孙大川， 嗯， 那这样的人设，那么这次呢，就是突破他的自我， 嗯， 饰演了一个科学怪人。那么他通过输送代码的这种形式去给机器人输送病毒，导致机器人全部的暴乱和这个传播的什么爱情代码的病毒， 对对对， 嗯，反正 导致机器人爱上了人类，人类爱上了机器人，这样子， 就听起来还是一个蛮反面的角色。 他其实是反面角色， 嗯，就专门负责搞破坏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今天是把几位正面角色请到了现场，是吗？ 对，算是这样。 嗯，其实这个是一部音乐剧哈，其实音乐方面呢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刚才几位唱的那首《我的爱情在哪里》，我觉得可能是听起来比较传统音乐剧的那种音乐，但据说这部剧当中有一些 可能是原来音乐剧当中并不是经常会用到的一些乐器、一些配器，比如说好像有三弦儿是吗？ 嗯 啊，那个是哪首歌？ 就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 白塔寺下 东门口。 那个很有，就是怎么说呢？很有北京的胡同感。它是一个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 就是、我们有一场戏，就是完全是说，比如说在未来当中，那么外面的世界都是黑白灰，然后机器人科技这样子的世界，那么在胡同里又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有一个王德志饰演的这个德院长，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 嗯， 和这个多多女士的双胞胎的姐妹，那么他们两个是夫妻，完全生活在胡同里，那么胡同里就是给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活出点人味儿。嗯，活出点人味儿， 就是是给这样的一部未来的音乐剧当中带来更多人味儿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就是想产生一个对比，比如说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在胡同里的世界又是怎样？ 胡同等于一个世外桃源，算是一个。 对， 就是跟外界没有机器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反而就咱们现在觉得的这个人间烟火变成了将来那个世界当中的世外桃源。 对对对， 嗯，现在我们觉得哎很常见啊，胡同啊，然后可能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啊，也许在未来不是很远但是也不是很近的一个未来， 对对对， 哎，也许它就变成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场景。 对，我们在服装上面也下了比较大的功夫，就是胡同里人穿的衣服和外面是就是外面世界人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舞台布景啊，还有服装啊，还有整个道具方面，也是让大家能感受到那种真实，是吧？ 跟以前小柯剧场的这些音乐剧是不一样的。 肯定是让你有惊喜的。 未来世界嘛。 还有一首歌啊，我挺好奇，叫我曾是舞台的王。这首歌是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出现了两次。 对，这首歌是我扮演的，其实我后半部分在扮演机器人，前部分就是在扮演那个这个 英俊。 对，就是等于说那叫这个，对，得患了一个渐冻症的一个病人。但是这个我这个角色叫英俊。英俊从前呢是一个非常这个知名的一个演员，一个大明星， 苏牌四大 ，对，又是光又是花的，但是后来就因为得了渐冻症，所以就是，这个内心很呐喊嘛，很挣扎，所以就有这么一首歌，就我曾经是舞台的王，我曾经是那么辉煌啊，这个繁星都不如我猖狂，然后就这么牛的曾经，但是现在成了渐冻症病人。然后后来是成为苏涵扮演的这个英俊之后，突然发现虽然他又活了又能站起来说话了，但是发现其他人对他的态度并不是，就跟其实跟大美一样，跟美依一样，大家的选择也是很残酷的，所以他又想起了这首歌，就又想内心又想起了这些话，所以又把这首歌又唱了一次。 其实这也算是剧里面的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命题了，就是说当你曾经的光环都不在了，然后你身上自以为傲的那些东西都不在了，你要怎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去助力，是吧？我们现在耳边响起的正是这首歌，我们一块来欣赏一小段哈。 在我深爱的人面前，我被囚禁在身体里，我曾是舞台的王，为你和世界歌唱，我的心为你痴狂，让生命不再荒凉，我曾是舞台的王，为爱我的人歌唱，繁星都不及我辉煌，只有你能触碰我眼眶。可是为什么会这样，眼看着绝望，在我深爱的人面前变成这副模样，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份模样，一步一步。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曾是舞台的王》啊，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之前是个 superstar， 然后身上也很多光环，长得又很帅，然后大家都是非常的推，怎么说呢，众星捧月般的哈，把他围在中间。但是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转换之后，一个是病痛，还有就是后来变得也是面目全非，对吧，也跟原来不大一样了哈。然后之后可能自己的这个心态上面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你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去助力，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去思考的命题，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也是小柯老师的原创的音乐，是吧。其实这个音乐剧当中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有好多好听的歌曲都是小柯老师原创的，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诶蛮小柯老师的哈，就是也是原来的风格，但据说也有一些跟原来风格不大一样的歌曲，是吗？那个叫 不公平， 不公平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呢？ 开场， 开场啊、嗯！开场为什么要出现《不公平》这首歌呢？ 是人和机器人。之前我们说过那个黑客大川就演的那个反面角色， 嗯， 他就是第一次输入那个暴动代码的时候，让机器人去攻打人类， 嗯， 然后他是去机器人伸张正义， 嗯， 然后会放这首歌，他会去唱这首歌。 他什么风格的一首歌曲呢？ 摇滚。 摇滚啊，然后我跟几位就是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首歌要不要放一下？他们说到现场去听。这里面会用到一些不同的乐器，是吧？ 对， 琵琶是吧？ 对，是琵琶，就民乐吧。我记得是琵琶，还有什么来着？因为当时是 就是用民乐来配合摇滚这种风格。 对 对 对， 哇，这个有意思了哈。所以还有一些场次，咱们可以去现场看一看。还有几场？ 还有六场。还有一周的时间。 是还是在小柯老师的剧场？ 对，在小柯剧场。 然后是在晚上。还有下午场吗？ 周三到周五是晚上，周六是两场， 对， 下午有一场。 如果大家想去现场听到一些这个非常好听的音乐的话哈，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现场版的《我变了，我没变》这样的一部剧哈。其实之前演了几位也说了20多场是吧？观众有什么评价？你们去看了吗？然后或者有人给你们反馈吗？比较印象深刻的都笑了，笑了是什么意思？来，美艺先说吧。 看了，因为我每天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演出结束之后，晚上睡觉之前会搜在微博上搜一下小柯剧场，然后看看每一天观众的评价什么的。如果就是说到什么问题的话，就想及时改正啊什么的。然后看到基本上好评，都大部分都是好评吧。然后基本上都说那个题材很新颖啊什么的。 就这个题材确实是。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即使是听到我们这样的介绍，还是不能完全的明白，一定要走到剧场里面才能知道这个题材到底讲的是什么，对吧？那二位呢？另外两位有没有看？就是一些对自己的评价。 我也经常看，包括微博呀，包括我们有时候公众号啊，因为我们在剧场里负责公众号的那个工作人员呢，他也能给我们看到后台很多这个观众的评价，像美仪说的一样，基本上都是好评，反正我是没见着过差评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我那天有一次演完出，特别着急，我穿着外套直接往下走，然后下楼梯的时候和观众走一个楼梯嘛，然后有一个观众一个大姐。一直在我身后在叨叨说，哎呀真不容易，真好啊，太震撼了，我早就来该看演出，我怎么一直就没看过演出，就一直叨叨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无论从视觉听觉包括我们故事的内容等等等等方面，剧作等等方面，我觉得我们这个戏挺好的。 包括我们演员真的下功夫去研究琢磨人物了， 没错。 所以说就是还是挺扎实的。 对，而且音乐剧其实一定要到现场才能体会到那种震撼的感觉， 没错。 它跟灌到袋子里面的音乐歌曲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没错。 这个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是感受，可能你就会，哎呀，真的是震撼到你心坎里面去哈。苏涵再说一说吧，然后顺便邀请大家再去观看一下最后我们的几场演出，是吧？ 好的，我得到的评价就是，我从化妆间出来往下走，每次走的也挺着急的，因为天也挺凉的，两边 对，观众看着我走出去，哎，这小伙子挺好看的。 不是面目全非吗？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 只不过是一无所有，没有面目全非。 对，大家对到剧场来一睹我的芳容吧。 都芳容了，那还能不看一下吗？来，谢秋老师。 我最后邀请大家吧，来小柯剧场观看这部小柯音乐剧《我变了，我没变》。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几位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也非常期待几位在现场的表现，因为音乐剧嘛，去现场听一听好听。